味，带我找回家的滋味。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Cherry lips, crystal skies I could show you incredible things Stolen kisses, pretty lies You're the king, baby, I'm your queen Find out what you want Be that girl for a month Wai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I'm a nightmare dressed like a daydream.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You can tell me when it's over. If the high was worth the pain. Got a long list of ex-lovers. They'll tell you I'm insane. Cause you know I love the players. And you love the game. Cause we young and we're reckless. You'll take this way too far. It'll leave you breathless.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Boys only want love if it's torture Don't say I didn't warn ya Boys only want love if it's torture Don't say I didn't warn ya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为这首为旅行结尾。 望变伟大的一个，全力的争光，每天说我该如何。渐渐人亦变冷漠，像冰河。谁若借衣布巾，全部也给驱赶。只有将生命远埋藏，仔仔讲讲，但未曾活过我。都许可，从小也惯了遇到苦楚，也要去勇敢的争过。又恨我尚有有你懂我，当我每次跌破双手，谁人能全日安抚我？全赖我有你伴我走过。无事的猜想，有天到我该如何？渐渐明白有你陪在身旁，谁又跌跌撞撞行入我的心窝？只有将生命远埋藏，再追赶赶，但未曾活过我。都许可，从小也惯了遇到苦楚，也要去勇敢的争过。又恨我尚有有你懂我，当我每次跌破双手，谁人能全日安抚我？全赖我有你伴我走。 让我没有麻烦，约会我都穿着皮。

想要，音乐要一直响，送你的礼物要用烟花来做开场，明天着这一档会微笑着疯狂，舞动让裙摆张扬，这一刻别折磨，倒数十下等指针出发，摊开手轻轻享受，要学留下的温柔。节奏，幸福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留下来的缺口，闭着眼睛想象，天空划过光亮，雪橇送来的狂想，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真期待多些缘色，对你说圣诞快乐。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却一方很坚持不忘，自知如狂，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狂花满米浪，冷风里想起你在何方。我想要见他抱起抱，青丝雪花可人家笑，黄色围绕小窗光如道，踮起脚尖像风铃的脚，桃花满面无人知道，痴情那一微妙微笑，繁花起泡爱的味道，我等到你终于来到，桃花起泡随清风飘摇，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轻轻紫禁悠悠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江山如画如此多娇， 江山如

我未怕为你步走，见觉只有沙没有绿洲，还是放弃无谓献丑，够终死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竭低潮，为何尚要骚

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